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42集，不靠谱的爹。傍晚的时候，雨势转小。展昭拽着殷侯和天尊去太白居吃了个饭回来。白玉堂出门的时候特地交代展昭了，让他帮忙照顾一下天尊。其实他不说，展昭自然也会照顾，不过说了还是看得出这耗子贴心呢。刚进院门，展昭就听到赵普欠揍的笑声。 哼，让你小子平时狂啊，啊，栽跟头了吧？哈哈哈哈。 喵喵楼前的亭子里，大家正吃饭呢。这几天湿气重，公孙弄了个驱寒祛湿的药膳锅。小梁子臭着张脸，坐在桌边，拿着筷子戳饭，看起来是没什么食欲。赵普就在一旁端着个酒杯嘲笑他，欧阳、邹良和龙桥广都在。邹良跟林业火顾着吃饭，没去说小梁子。欧阳少征和龙桥广一搭一档，一个说他这怎么行啊，兵不厌诈呀，你是元帅的徒弟竟然叫个小子给骗了。另一个说他要赢回来呀，开封府那么多高手教你一个竟然输掉了，太丢人了呀。小梁子扁着嘴，一旁小四子怒瞪众人。 那个人耍赖的。 哎，谁让你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呢，整天顾着玩啊，你功夫要是再好一点，也不见得能被他暗算呢。 赵普接着给小梁子补刀，小梁子也没心情吃饭了，放下碗跑了。小四子怒视赵普，赵普一惊，笑眯眯给小四子夹菜。小四子拿了个食盒，端了些吃的，找小梁子去了，临走还不忘瞪几人。 你们都是坏人，欺负小梁子。 小四子跑了，公孙踹了赵普一脚。 你也是，平时也不见你教他，就放养他，输了这么难过，你还奚落他， 这叫知耻近乎勇啊，为他好知道吗？ 让他知道输的滋味也挺好啊，越难过越好，以后就长记性了。 展昭走过来坐下，公孙就递了封信过来。展昭一眯眼， 果然我也有吧。 只是还没等展昭接，公孙就将信递给了他身后的天尊。天尊接过来一看， 扁圣，谁啊？ 拆开信看了一眼，天尊摸下巴，仰着脸想， 扁圣是谁啊？ 殷侯拿过信看了一眼，是扁圣亲自给天尊写的，说是准备在开封的高和寨别院举行金盆洗手大会，届时会通过比武推选下一任寨主，希望天尊能去参加，有天尊的认可，新帮主也好被武林认可。 玉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让他去。 展昭拿出给白玉堂的信，对着天尊晃了晃，示意已经给他了。天尊也没在意，放下信跑去盛了碗药膳来喝。展昭坐下，身旁殷侯看了他一眼。 你是想你家耗子了，还是没吃饱？这脸色都赶上小梁子了。 能让我不开心的就这两件事啊。 在座众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一起点头。展昭望天，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看殷侯，殷侯端着公孙给他盛的药膳汤，看自家外孙。 干嘛？ 外公，哎，你是不是跟扁圣有什么过节？ 谁？ 高和寨的扁圣。 什么高和寨？听都没听过。 辈分不同吧，完全没听过。 为什么我没收到信呢？什么时候被江湖出名了吗？ 离开封南城门不到十里地的一个岔路口，发生了行人拥堵。这个位置本来就人流密集，车马成堆，有专门的城门官负责疏导。可是此时，人们聚集在这里不走，并不是因为不能走，而是不想走。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骚乱？ 就在这条一头通往开封一头通往姚家村的岔路口，两个俊美的白衣男子正在路中间拉拉扯扯，同行的还有一匹漂亮的白马和一条漂亮的白龙。这两人主要的拉扯行为是一个要往西走，一个不让，要去开封府，两人还有一定程度的争吵。 你这个重色轻爹的不孝子啊，为父要去姚家村看杂耍。 姚家村是给十岁以下小孩去的，你一把年纪了去干嘛？ 谁说一把年纪不能去看杂耍的？你师父120了还不是照样去？ 那先回开封，然后你跟他一起去。 不行，为父要你陪我去。 那改天去。 不行，现在就去。 若说换了旁人在马路中间阻塞交通，城门官一定上去问问，可这俩其中一个众城门官都认得。虽然那人不是什么不讲理的强人，但也没人敢上去拉他。另外，人皆有好奇之心，那些城门官包括路过百姓和路边开茶馆的都议论纷纷。 这也不是白五爷吗？ 哟，几天不见越来越帅了哈。 那个白衣服的书生天仙似的，谁啊？ 五爷这是背着展大人跟谁拉拉扯扯呢？ 哎呀，别瞎说，那是他爹。 啊？ 真的？ 我天，白家人都不会老还是怎么的？这俩加上天尊，看起来岁数都差不多呀。 哎，天生丽质嘛。 哎呦，这地也太漂亮了吧。 此时在路中间的是谁？自然是白玉堂和他爹白夏。白玉堂回陷空岛住了几天，回开封前又去映雪宫一趟看了看他爹娘，谁知他娘约了展昭他妈、他风姑姑还有火凤堂的诸葛音四位美人一起上西域玩去了。展昭他爹展天行还有买卖要做，因此留在常州府了，可他爹白夏却是闲得一塌糊涂。他娘怕他爹在家闲不住，出门惹事生非或者被人拐走，就丢给了白玉堂，让他带他爹去开封府住两天，等他从西域回来再去开封接他。于是白玉堂无奈，只好带着他爹上路。本来他提前两天就能回开封了，可白夏一路那叫个能惹事儿。白玉堂就想不通了，大家都有师父，大家都有爹，可为什么偏偏他师父和他爹那么能惹祸呢？沿途短短几天行程，白夏走丢5次，差点被拐6次，掉坑里3次，迷路4次，因为多嘴挑出假画假字假古董假玉假茶叶而跟商家发生纠纷多次，差点被揍多次。白玉堂帮沿途州城府衙抓取骗子拐子地痞不计其数。这一路累得白玉堂无比思念天尊，10个天尊也没他爹那么让人操心，起码天尊能揍人，他爹一个看不住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，万一谁动了他爹一根头发，那他只好回家挨他娘的揍了。好不容易胜利在望，开封城的城门都能望见了，谁知白夏突然要跑去姚家村看杂耍。姚家村人流混杂，之前白玉堂带小四子去看过风筝比赛什么的，小四子乖啊，让他挪地方他就挪地方，让他吃饭他也不会去睡觉，看到人吵架他都绕道走。可白夏不然，让他挪地方他死活不动，让他吃饭他一定要睡觉，看到人家吵架非但不躲开，他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还要凑上去看热闹，这一旦去了姚家村，没准又要折腾到明天才能回开封府。白玉堂的计划是赶紧拽着他去开封府，然后丢给天尊和小四子。白夏用力半天拽不动儿子，最后恼了一甩手： 你去不去？ 不去。 你不去为父可喊了啊。 喊什么？ 飞灵。 李自刚起个头，白玉堂赶忙用包袱捂住他嘴，拽着他去姚家村了。白夏一如既往在和儿子的僵持中获得了胜利，揉了揉被包袱拍中的鼻子。白玉堂写了个字条说 陪白夏去一趟姚家村，很快回开封，让夭夭叼着飞回喵喵楼去给展昭。夭夭赶紧就飞走了，这对父子太能折腾了，这么点路飞一个时辰就到了，非要走三四天。白玉堂牵着白云帆，无奈地陪自家爹爹跑去姚家村看杂耍。 你看你，都陪天尊和小四子去玩，就不陪着你爹。你看你，一天十二个时辰都陪着你家的猫。你看你个小孩，一点朝气都没有。你看你啊，你…… 白玉堂已经放弃抵抗了，点头啊点头，是啊是啊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开封府里，夭夭回到了喵喵楼的楼顶，打了个盘旋，就看到了院子里正翻书吃番薯的公孙和包岩他们，于是落了下去。 夭夭，你回来了，白玉堂也回来了。 庞玉一把搂住夭夭的翅膀，公孙也往外看，可是白玉堂并没跟着一起回来。院子里除了他们，还有太学的其他学生。因为明天太学要考试，所以一众学生聚在开封府温书，正好公孙也在，他们有什么不懂的就问，公孙给他们解答。夭夭左右找了找，发现展昭不在，小四子也不在，就耷拉下脑袋，公孙拍了拍他头。 展昭带着小四子陪小梁子出去散心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夭夭将嘴里叼着的纸条给了公孙，公孙打开一看，也是哭笑不得，白玉堂陪白夏去姚家村了，这下白夏和天尊凑一堆了，白玉堂应该有的忙，还好最近没案子。 说起来啊，这开封府闲了有半个多月了吧。 呸呸呸，你少乌鸦嘴，最近考试可多了，最好是别有案子。 那也得看展大哥争不争气呀，没准出门又捡到尸。 淳华嘟囔了一句，话没说完，庞玉包岩扑上去捂他的嘴。 最近一直下雨，好不容易醒了一天，展昭出去晒晒毛，不会真的又捡到尸体这么倒霉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